就要慢慢去戒，最差的一位也太微着叫我整起快。我胆子都给你吓破壳，会变作勇敢。你哭得伤心，怪我错学，会变出兴奋。还抗拒赐我一吻，害我夜里再等。变出一些适当节奏，路走一千颗心。全靠你对我指引，令缺陷太就真。求其仍能唱其那十分，照计要交钱给你，你教我爱得好。Some fun.